从明天开始啊，已经进入这种雨雪稀少时段了。但是要注意，就是受冷空气影响啊，明天啊，这个华南地区啊，最高气温不足15度，低于啊常年同期的平均水平。像是广州，明天最高气温啊仅有啊14度，与今天相比啊，跌幅啊达到了近10度。再来看一下国外天气，我们首先关注就是美国东部和中部啊，将迎来一场新的风暴。这场风暴呢，预计会带来冻雨、降雪以及强大风天气，这会对当地的交通啊产生影响。这场风暴呢，从今天开始，预计呢会持续到8号，像纽约、新泽西还有康州都会出现积雪，对道路交通和供电都会有极大的影响。所以前往美国旅游也好，也一定要注意防范了，主持人。 好的，谢谢全老师。那么我们也在下一个时段，欢迎您继续跟我们连线。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裤裆，在星空下的乌尤尼盐沼，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出发，环球旅行家。你选择一样必不可少的物品一起去旅行，你会选什么？ 微单、 地图啊、 钱呗、 SUV、 女朋友、 iPhone。 环球旅行家，旅行规划师，让你的旅行更有计划。 中午的1:07，欢迎各位在星期三的中午来到环球旅行家，我是袁一。为什么今天开场的音乐这么的热情呢？是因为我旁边的搭档从1.8米以下的张帆变成了1.9米以上的我们的旅行观察员高颂。欢迎一下高颂。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旅行观察员高颂。你这么说我会告诉张帆的。 我没说什么呀，本来想说具体身高的，后来觉得不太合适。1.8米以下嘛，对不对？1.79米也是1.8米以下，1.7米也是1.8米以下，对不对？ 好好好， 1米也是1.8米。 你就说吧，反正啊，谁不在说谁啊。 为什么今天是高颂和袁一一起上节目呢？是因为高颂在春节期间，在阖家团圆的期间呢，他自己也不叫自己吧，他带团， 和听众一起， 和朋友们一起，对，去到了一个可能很多人此生都很梦想去，但是都没有勇气或者机会去到的一个目的地。 是的啊，这一回春节期间，要和听众朋友们一起在南极过了一个大年。 哦，那是什么感觉啊？那就是和北极熊，和企鹅一起过年呗。 是的，是的，是企鹅给我们唱新年好，特别的欢愉。 但是是肯定能看到企鹅的，在南极，这是物有 之意。对对对，其实很多人对于南极的旅行梦想是停留在最一开始，对于停留在书本上，停留在纪录片当中，停留在大家的镜头当中的这个南极。今年的春节期间呢，有将近，其实算上我们还有其他的将近有2000多人的中国游客到访了南极，在春节期间就左右啊，这样的一个区域当中， 其实数字不小。 对对对，所以呢，南极这个旅游目的地成为了今年旅游的一个黑马目的地嘛，排名第一位哈，也是消费最高啊，这个出行最远、最新兴的一个旅游目的地。 是。 不过就即便是这样，大家对于南极的热情好像这两年也是逐渐的在不断的升高当中。 是。 因为这个旅游目的地从上世纪大概是60年代左右开始接受大众旅游这个旅行形式，到今天价格已经变到了大概6位数或6位数以内，就大概5位数左右就可以完成南极梦想。这也使得了很多人开始计划着自己的极南的旅行。 所以也就是说，之前为什么数字不够 庞大，也是有一部分原因是跟价格有关系的，因为它不好去嘛，那它的成本肯定就会提高。 对对对。 那现在因为旅游资源也丰富了，大家相关的旅游的经验也丰富了， 对， 所以这种成本就可以略微的降低一些。 其实你说南极远吗？真的非常远，距离北京的就是直线距离啊，大概是17000公里。如果算上飞行的这种转机啊、拐弯啊、再坐船啊这样的距离，大概要超过20000公里。你说近吗？也非常近，24个小时的飞机就可以飞到世界的最南端乌斯怀亚，然后再从乌斯怀亚坐船，有48小时的时间就可以抵达南极。所以好像在3天的时间当中，你可以从现在你坐的这个任意一个城市出发，抵达世界的尽头， 也就是一天而已就到了。 对啊，这是让你感觉起来好像很近又好像很远的一个旅游目的地。那么今年春节期间，我也是非常有幸啊，去了一次世界尽头。一方面是工作，另外一方面也是完成一下我自己的人生梦想。 哎，你觉得这趟行程当中哪一个场景是让你最印象深刻的？ 是，那肯定是登上船起航之后的那个德雷克海峡的经历是让我印象最为深刻的。 那个是传说当中会晕船的那个海峡吗？ 对对对，因为它是在这个两个风带交汇处，也是南极的冷，相对温度较低的海洋的水和温度较高的水相互交互的这么一个地方，所以这个地方常年啊是刮风的，刮西北风。啊，所以叫做西风带嘛。然后呢，水域上因为有太多太多的这个浮冰啊，然后有很多的沉船在海底，所以呢，导致行船的过程当中其实也是危机四伏。那么浪的起起伏伏，让人在船上，尤其是在咱们像北京这样的一个城市里， 比较缺水的，没怎么见过水的， 不怎么接触大海的这种城市当中，是极度充满了这种。叫做什么？ 我明白， 恐慌的， 就是像你这样的旱鸭的， 说白了就害怕，其实， 明白。 然后，记忆最深刻的是晚上，有一晚上啊，去在船上睡觉，是当晚穿越德雷克海峡，一个感觉就是整个房间里所有的一切都活了过来。 为什么呢？ 我有一段音频。 啊，我们来听。哇塞，这么惊险的情况下你还录音频。 我在想怎么也得告诉大家我当时听到的状况是什么样，为什么说什么都活了过来吧。 就是攀爬着去摸到了自己的手机然后打开录音功能。来，我们听一下啊，穿越德雷克海峡的那一瞬间。有妖怪吗？这 就是房间里。 这什么动静都是。 这就是房间里的所有的，比如说啊，这个怎么讲，在做家具、桌子椅子、床，还有一切摆在明面上的东西，它在海浪的拍打之下，整个房间里发出的声音，你说这只是一个房间里发出的声音啊？你要站在楼道里，你会听到整个船吱吱啊吱吱啊。 我听家里人说，因为我们家里有一位去过南极，然后他跟我讲的是说所有的东西都不能放在台面上，因为全都到 一开始对， 就在床底下就找到很多东西。 对，一开始我没听话，我也是把很多东西都放在桌面上了，什么手台啊、杯子呀、 就不信 这么沉， 下不来。 对，然后晚上起来就摸着找东西，手机就是这么找着的。 对， 手机就是也开不了灯，就不知道灯的那个在哪儿，也不熟悉，然后就摸在地上找手机。早上起来一看，地上全都是东西。 天哪！ 对，但是 这样的状况大概持续了多长时间啊？ 这个大概是不到48小时吧，不到2天的时间。但是我要说的是，当时我们所经历的风速是大概40节每秒，折合成现在的公里数就是每小时大概74公里的这样的一个风速。按南极这边的西风带的风速来说，这个不算大也不算小。 那比如说按咱们城市里面什么瞬间什么7、8级风， 大概8级风左右。七十四公里每小时，74公里，这个你很好理解。你把车开到七十四公里，然后把手伸出去，那个风，就是那个风速吹的。所以说它不算大，也不算小。我们在回来的时候，为了躲避一个180节的风， 我们去的是40级啊。 哦，就是4倍以上。 对，180级的风，疯狂的往回赶。还好回来的路上风速一直大概是在20到25节左右， 比较温柔。 所以相对来说回来的时候就温柔了很多。所以有很多的听众回来也说，哎呀，西风带没体验过，德雷克海峡都没晕呢，就回来了。 所以就是刚才发生出这种声音穿越德雷克海峡的时候，人的感受还可以是吗？ 还行，反正我没吐，但是也有人吐得翻天覆地，这看个人体质了。 明白。 另外呢还有一个印象深刻的点是在于我们穿越了南极圈。因为我特别要说的是，其实现在这种大众旅游，尤其去南极旅游，是分很多种形式的哈。 对对 对, 对, 对, 对。 包括了就是到南极半岛区域，或者到南极的什么地方去看一看，包含不包含登陆、巡游，穿不穿越南极圈。其实穿越和不穿越这两个对于一个旅行者来说只是一个形式主义的心理上的一个概念，那对于真正的旅行来说没有什么直接意义的影响啊。实话实说，因为穿越南极圈这件事情，你需要在航程上比不穿越的多航行2天的时间，也就意味着你要消费更多的费用来支持你这2天的航行，而且危险度肯定也要比不穿越的相对来说高一点。虽然我们登陆的地方和巡游的地方都不是在南极圈以内，但是穿越南极圈的那一刻，我也是非常非常的兴奋，非常非常的激动的。有一个简单的科普跟大家也说一下，就大概在南纬60度这样的一个范围圈以内，我们就叫到达南极区域。以围绕南极南纬六十度这个区域，又划分了一个叫做生物纬度圈。这个纬度圈不是正圆形的，是歪七扭八的吧？就是在这个区域当中生活着的是南极生物。而再往里走才到66度34分南极圈的范围里。所以穿越南极圈的那一刻，我也是在那儿就是内心极度的就兴奋，极度的在嚎叫，因为 就是 做到了一些什么事情。 眼前所见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 哎，对对对。 但船员告诉你说咱们现在在穿越南极圈了。 是。 然后你那个仪式感 特别强烈。 就油然而生了。 对。 好，我们来听听看你当时的激烈的状态。 我们地理意义上的南极，刚刚我们穿越的就是66度34分，现在我们继续向南走，一路向南深入更深度的南极。天气现在是有点阴阴的，不过相信每个人心里都是非常非常的激动。我们用了飞了将近48个小时，又在南美洲待了很长的时间，坐船又坐了48个小时的时间，现在在坐船船行的第3天一早，我们终于抵达了南极。你现在可以看到海面上有各种各样的浮冰，证明我们离南极大陆是越来越近。今天下午我们将开始第一次海上的巡游，我们将会在66度34分里面进行巡游，这是很难得的体验，这是很少有人能够得到的体验。今天是大年初一，在这儿也给大家拜年啦，新年快乐。 很可爱啊。你现在在听当时的录音，觉得自己 好傻。 可爱可爱。 但是确实是那个时候，因为全船的人都集中在后甲板，在听着船长的那一声鸣笛，因为那一声鸣笛就意味着你穿越了南极圈，抵达了真正地理意义上的南极当中。为什么说这是很少有人能做到的事情？因为就算今年的这个船期当中，就2017至2018年的南极旅游季，大概有6000个中国人抵达了南极，但是大概也只有不到六分之一的人能够有机会到南极圈内。为什么说是有机会？就是即便您的行程当中涵盖了有要穿越南极圈这件事情，对，他也不一定可能穿，因为根据天气情况、海事情况，船长会随时做决定， 有这个条件才行。 对，所以这个当时， 所以你手上拿到了一个证书。 对，拿到了一个穿越正儿八经穿越南极圈的一个证书，这个确实是很值钱的一个证书，因为确实因为花了不少， 含金量很高， 对，花了很多钱，而且有证明说大概在什么时候、什么时间你穿越了一个什么纬度、什么经度的一个区域。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certificate 上面写了啊，of achievement。啊，上面写了恭喜您成功探索了南极这遥远的冰雪世界，造访了长城站，并穿越了南极圈，抵达南纬度66度56分。 嗯， 哇， 这个为什么是66度56分，不是66度34分呢？ 哎，对呀、啊，怎么差点分呢？ 因为我要说一件特别更令我骄傲的事情，我们的这艘船是整个17到18船季以来行驶到最南端的一艘船。 就是进入南极 圈、啊、这个还得看当时的天气情况 是 吧。是 就进入南极圈之后，我们的船还继续的往南开，开到了66度，你刚才说的多少分？ 56分。 对， 对，然后我们在66度56分的这个纬度上进行了第一次的海上巡游、 啊、 也就是说我们也创造了这个船迹以来最南端的海上巡游的记录。 哇、哦、你看下面有探险队长的签名叫 David Woody, 嗯，然后还有船长， 这个你念不出来，因为他是一个俄罗斯人。 哦，那算了，就不要随便念别人。 上面我还让所有的探险队员都签上了他们的名字、 啊、 所以整个的行程就从这里我们开拉开帷幕，而且整个的旅行从这里好像就变得感觉会一帆风顺起来。但是当天下午的第一次海上巡游给我带来了一个不大不小的打击。 打击， 因为打击是因为我了解到南极的天气状况是按15分钟来进行计算的、 哦、 有那句话说，如果你不喜欢现在南极的天气，那么隔15分钟你再看一看，可能你会更不喜欢对，所以我当时心想的是，南极当时过去的时候，我刚才在录音当中也说到天气有点阴阴的、 嗯、 而且海风吹在身上非常的冷， 因为听你旁边那个背景声感觉就像打鼓一样。 对，就风声非常的大。 对， 所以我们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在利亚德岛附近的浮冰广场上进行一次巡游，所以海面上是漂浮着一望无际的浮冰，远处就是一个将近千米的一座雪山，而雪山崩塌下来的雪全部都散落在海面当中，然后你的船就展开这些碎冰走入到这个浮冰的深处， 就有点破冰的意思。 对，就那个感觉，你就会觉得哇，这才是南极。你会以为哈，一座特别大的冰山，像游轮一样特别大的冰山已经够震撼你了，但是这个像游轮一样大的冰山，在后面那个极大的雪山，万年覆盖的这个冰雪面前，就是非常非常小的一粒儿。 嗯哼， 我得说用一粒儿来形容，你可见它是多小。所以当时在南极圈内的这次巡游，进入到了这个非常寒冷的环境当中的时候，浑身上下我是穿了当时最厚的衣服，冲锋衣啊，冲锋裤啊，防水，这是要必须的，如果没有防水的话它不会让你登船。另外在下船之前我们也做了非常周全的一个叫做登船的一个培训，这个培训当中教会你怎么样去上船，怎么在船上进行巡游。当我们坐在那个船上的时候，其实我自己的内心是不害怕的，因为我相信有这么专业的水手有这么强的团队探险队员会帮助你做这些事情。但是当这个船在冰面上快速飞行的时候，它的颠簸感，迎面扑来的那种冰冷的零度左右的海水洒在你的身上，打在你脸上，你浑身湿透的时候，那种感觉是你很难去在其他地方能够感受到， 因为是一种很陌生的感觉嘛，你此生没有其他的这样经历是类似的，所以没有办法在这个之前去预设或者怎么样。 对， 所以当它超乎你的预设的时候，你就会觉得有点难以把控。 其实心中是有这种感觉的，我觉得这应该就是南极吧、 嗯、 这应该就是南极带给我们的这第一直观的感受，就是冷，对不对？应该是很冷的。 对。 然而在这样一个很冷的环境当中，我们还是遇见了一个让人非常暖的可爱的一只企鹅。 一只企鹅都成群吗？ 对，在南极圈内我们只看见了在浮冰上不停跳跃的一只企鹅。回来的时候我问同行的几个伙伴，我说你对南极这么多企鹅，这么多旅行当中哪个地方印象最深刻？他跟我说那只初恋企鹅给我的印象最深刻。 企鹅。所以刚才高松在讲到的是自己进入了南极圈之后，然后和他的队员们一起坐在船上进行了海上的巡游， 第一次海上巡游， 第一次的海上巡游的体验。我们也来听听他当时录下的这音频的情况。 刚刚从海上回来一次巡游之后是什么样子？衣服从里到外从前到后特别咸，裤子完全湿透，手套直接从里面到外面灌满水，各种各样的东西全都湿透透。这就是我们的第一次的南极圈内的巡游，然后这个巡游在外面也赶上了一些风浪，还赶上了一些小的冰雹。当时第一次海上巡游，我们看到了海豹、海燕、雪燕、阿德雷企鹅，都不多吧，一两只， 但是很可爱，他们会在船舷边停下来，然后看你一眼，然后又继续游到其他地方去。这是一个很独特的一个体验。好吧，我现在已经全身湿透了，我要现在换衣服了。首先啊，你第一次的巡游日记结束，拜拜。 听你前面讲说你的什么全身上下什么湿透了，手套里面灌了水，感觉你不是坐船去巡游，感觉你是去游泳。 我去洗澡了。因为回来的时候我们恰好赶上天气变化，我说了15分钟会有一个变化、嗯、回来的时候就是满天都下起了小 冰雨，冷冷的冰雨缓缓的往脸上拍、 哎、特别对，就往脸上拍的时候你就感觉到千万个小刀打在你的脸上、啊、特别的疼。我当时还戴了口罩，戴了所有东西，根本不管用， 防护都有了。不、嗯、你要相信如果没有防护会更惨。 对对对，但是就是这个感受让我第一次见识到了自然的磅礴之力，它是你不可以去抗衡，你也没有办法去选择的。那这也是南极给人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你所做的一切的一切，包括明天你要做什么，甚至你下午要做什么，一切都是未知的。只有船长透过广播告诉你我们下午即将抵达哪里的时候，你才能够确认我的行程是怎么样的。所以你当别人问我，哎，告诉我明天咱们去哪儿，我说对不起，我也不知道，船长也不知道，探险队员也不知道，只有船开到那儿，天气状况一切都良好的情况下，才会让游客进行他的体验。 这也是对于所有的游客的安全的最起码的一个保障。 是的是的、嗯、在这样的一个行程当中，我会认为好像南极未来的这几天都会是以这样的一个阴阴的天气，非常寒冷的冰水来迎接我们。但就在这一天的傍晚，我欣赏到了可能南极圈内让人根本无法用语言来形容的最美丽璀璨的晚霞。场景是什么样我简单形容一下，就是一轮太阳挂在远处海平面之上，然后在太阳之上还有厚厚的一层乌云，但是这层乌云并没有非常的遮住整个天空，那太阳的光芒又从乌云之上射了出来，这个场景就很难很难去表达。而且你想现在这个季节恰好是南半球的夏季，那么按照这个纬度圈来说，在南极圈内的太阳是不落的，是极昼的一个情况，所以即便到了晚上10点11点，我还可以看到浅浅的这个太阳挂在远处的一个样子，天还没有完全黑。所以午夜夕阳可能讲述的就是现在我刚才描述的一个场景，美，非常非常的美。 嗯，哇，第一次海上巡游虽然遇到了当时遇到了不是很好的天气，但是晚霞的时候又弥补了很大的美景给高颂。普及一下，大概一趟海上巡游需要花费多长时间？ 要按当时的海上的状况来看，一般情况下是在1个小时到1个半小时左右。 嗯， 天气太冷了，真的也扛不住一个小时。 太长时间。 对， 嗯。 但是后面的那几天和我们的第一天的海上巡游，好像南极掉了一个个儿， 天气完全不一样了。 艳阳高照， 那岂不是很好？拍照什么的都会出好片儿， 简直完美到极致。 所以关于高颂这一次穿越南极圈的这个南极之旅，还有更多的精彩内容，我们会在下半段的环球旅行家当中继续来放送给大家，稍后继续回来。 落叶的夕阳落在冰山上，无尽的苍茫融化在远方。我在天之涯虔诚的仰望，永远的北方，永不落幕的辉煌，如诗如画如梦境的山脚下，雪在飘扬。没有云，没有风，只有美丽的绝望。越走越远，越荒凉的路上，已没人在身旁。我被自己放逐在没有 热带雨林，赏西南少数民族表演，在北京大兴感受南国风情。 玉纯粹才美，人诚信才真，内诚于心，外信于人，诚实守信，成就良心企业。 七彩云南翡翠，良心品质，良心价格，七彩云南翡翠。 美潮粘瓷宝，粘贴瓷砖有保障。美潮 ，Meco。 延庆古崖居神奇部落探秘圣地，咨询电话6911-0333。延庆古崖居神秘部落探秘圣地，咨询电话6911-0333。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暖。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很暖。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7.6。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裤裆，在星空下的乌尤尼岩沼，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出发， 环球旅行家。让你选择一样必不可少的物品一起去旅行，你会选什么？ 微单、地图啊， 钱呗， SUV、 女朋友、 iPhone。 环球旅行家，旅行规划师，让你的旅行更有计划。 Find our heart songs all by ourselves. It's the voice you hear inside. Who you truly are. 北京时间中午的1:32，环球旅行家旅行规划师继续回来，我是袁一。今天我们分享的行程就像是刚刚开场的时候这音乐的律动一样，充满了心跳的感觉。 嗯， 因为要跟随旅行观察员高颂去到的这个目的地是南极。 哎，这个南极好像这两年关注的中国的游客是越来越多，好像南极也并不像大家想象的那样难以抵达。这样一次春节之旅，我和将近150多位来从北京出发的咱们的听众朋友们一起出发到了南极，过了一次春节，穿越了南极圈，在南极的大陆上登陆巡游7次，然后还跳了南极， 跳了，哇，所有的体验每个听众都特别的新鲜。你看刚才说了巡游的体验， 是， 然后刚才我在广告间隙还看了高颂给我展示的他跳南极海 是 的状态。就你觉得刚才不是还在说是要船去破那个碎冰， 是 往前行进， 嗯， 可是下一秒穿上短袖往下跳，这是什么样分裂的行径？ 对，这个很多人不太理解，因为这一次南极之旅对我来说有自己非常重要的一个意义，就是要想去做一些人生没有尝试过的挑战。那南极的这个征服是需要很多勇者之心才能抵达的，因为它时间很长很难。那在勇者之心的这些船上的勇士们也要经受探险队员的勇者考验， 哦， 那就是要尝试一下能不能够跳入冰冷刺骨的海水当中。 你自己实话说吧，准备好跳，然后是不是别人踹你下去的？ 我有录音为证啊！你要这么说，我有录音为证。 那我们可是要来听一下了。 好， 这不是你吧？ 这是企鹅叫，好吗？你放错了，不是这个。 可以先 给大家来， 对， 说一说 声音，感觉是某一种海鸟。 Yeah, I'm cold. In a minute, you'll be much cold. 这是跳， 对。 太冷了！ 这我就上来了，已经到上岸了，就这么短短的。 我就在数那个时间点和你的咕噜咕噜声，你到底喝了多少升海水？ 那咕噜咕噜不是喝的海水好吗？那是我波动。 不是因为你在那儿啊咕啊咕，感觉 那 一片海域可能水少了很多。 我带的那个录像的那个设备下去录的音，所以这个是特别难的一个难得的一个体验。之后也发了， 难得不是难，对不对？难得。 难得，对，也挺难的，内心挺纠结的，究竟是跳还是不跳？ 就你一个人跳的，还是好多人都？ 哇，我们也创造了这个传奇以来所有跳南极冰泳的勇士人数之最，我们有80位， 超过一半 中国人跳下那个南极的海域里。 哦， 所以每一个人都会有一个勇者证书，来告诉你在哪个纬度跳的，水温大概是什么样。 65度14分。 嗯，然后水温大概是当时的水温是零下一度， 一 摄氏度啊。为什么会选择在这一天跳？是因为恰好当天天气特别特别的好，体感温度得实际的温度是89度，体感温度得10度左右了，反正比今天的北京暖和，在南极。然后我们乘船巡游之后，大家都觉得哎好热呀，和那天第一天冲锋在那个南极圈里的那种冰冷刺骨的感觉完全没有了， 嘚瑟。 对，我们就来一回吧。然后那个探险队长随即就决定，那我们就来一次勇者挑战吧。 好， 就在这个水域，在贝尔曼岛附近吧，应该我没记错的话，对，应该是在我看一眼啊，利马水道之后尼克港附近，我们的这个地方进行了这个冰泳的挑战。这个挑战非常难得，我觉得因为它是挑战了我自己对于冰冷的一个认知。因为那一天 跳下去以后什么感觉？ 首先是 刺骨那种吗？ 对，手特别特别的冷。 是扎吗？ 扎得慌。然后你的第二个就瞬间你的手指和脚趾就已经没有知觉了。然后呢你会感到你的手指和脚趾慢慢的变热，你身上的身体皮肤也在变热。但是这种热不是那种灼烧的热，对，是那种冷过劲儿了之后的那种。 明白 有点像冻伤那种感觉的那种辣辣的那种 热。 对。但是你在海面上，如果你是飘着可能还稍微好一点，你一动那个海水旁边还有浮冰呢，那个海水就在你的身上，然后就就不停的在刺激你。当时我 穿救生衣下去是吧？不会沉下去？ 没有穿救生衣啊，绑了一根救援的绳子吧。 绳子，哦， 如果你在里面抽筋了， 保证能给你捞起来。 给你捞起来，旁边也有这个冲锋舟。我还做了一段视频在我的新浪微博上，昨天刚发出去，就是关于这个跳冰泳的。然后在里面你会慢慢你就觉得好不太能呼吸了，就是呼吸有点费劲，实在是喘不上气儿，就是想赶紧回去。我还跟乌迪招了一下手，我说你拉我呀。乌迪在旁边嘿嘿嘿看着我，乌迪就是探险队长，嘿嘿嘿在那看着我。我想完了，那你肯定是不拉我了，得了我自己游回去吧。所以你最后听到那个咕噜咕噜咕噜，就是我赶紧往回游。我不知道我一跳了那么远，然后我好像在海里还游了两下，游的就更远了，所以特别后悔。太冷了， 后悔自己腿漫长了， 对，跳得太远了。上来之后缓了好一阵，真的好一阵才能说话。然后当时回来之后，我看到脸上就是鼻子这个脸颊两侧通红，鼻子也冻得特别特别红。 冻的。 对，但是还好没有人因为跳南极的海域回来生病了或者怎么样的，回去马上洗个澡，很轻松就出来了。但是感觉到体力好像消耗的特别的快。 对，因为低温嘛， 对， 消耗你的体内的热量。 所以我不知道，因为我没有游过冰泳啊，尤其在不在没有在冬泳，就没有在北京也游过冬泳。我不知道冬泳的时候水温的温度大概是多少，零下1摄氏度，因为是海水，所以它的冰结冰点会稍微的低一点。所以进去的时候就是在冰箱里待了一会儿，然后被捞出来，上岸的时候风一吹，那种感觉可爽了。 哎， 衣服在护在身上，我的天哪，整个人都不好了。 所以这是你在去做勇者挑战的时候给你留下印象很深刻的这么一个冒险的体验。 对 对对。但是你看在南极也会有很多就是很轻松，然后也可以去感受到这个世界美妙之处的事情，比如说可以看到很多动物园里都看不到的动物。 是的，动物园里大家经常可以看见，比如说极地动物园里有企鹅呀，海狮啊，海豹啊。 但是隔着很厚的玻璃。 对，你虽然能看清楚他们的行为动作，但是你不知道他们究竟吃的是什么呀，然后在真正的野生环境当中是什么样， 自然 他们也是哪一类的，你是分不清的。现在我一打眼看海豹就知道是什么类型的， 这么厉害， 一打眼看企鹅就知道是什么类型的。 因为成千上万在你面前出现的时候，你不知道也会知道了。我们去到的这个时节特别好，是就是小企鹅脱毛的一个时节。啊，在小企鹅慢慢变大脱毛的时节，有的小企鹅还特别毛茸茸的，像快乐的大小这个动画片里的它的样子是那个模样。有的小企鹅是半褪毛的一个状态，就是最丑陋的时候， 斑驳。 对，就可能头上毛退了，胳膊上还没退。有的是它的那个小翅膀上还有留着两撮毛。但是我看到的最让我惊讶的一件事情是，在整个看到企鹅的这个环境当中，经常有小企鹅狂奔着去追它的爸妈，在后面 小短腿 儿 紧倒腾， 对，哇，跑特别快，然后前面呢就是有一只成年企鹅在前面，哇，赶紧跑。哎呀，这是什么情况？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什么小鹏？ 爸爸说：“你别过来，你别过来，你别过来。” 对，然后就很好奇到底发生什么事儿。我问了一下那个企鹅专家，他说现在是小企鹅换毛的时候嘛，小企鹅的那个绒毛， 爸爸怕粘在自己身上呀？ 不是，嗨， 哦，吓死我了。 小企鹅没那么洁癖，就是。它是为了让小企鹅尽快的学会自己去觅食、去吃磷虾，所以现在开始就是不给你吃饭了，断顿了。 它饿了， 它就饿了， 追爸妈， 叫爸妈。但是我也看到了有溺爱的企鹅，就是实在是跑不动了。 那应该是爷爷奶奶吧？ 嗨，这怎么分辨得出来啊？就是你会看到有的实在是追得不过了，还是最后不忍心，还是喂了自己的孩子。哦，那个场景特别特别的好玩，小企鹅在后边各种追，追完半天跑半天跑不动，就在后边喊啊啊，喊半天，在那也没人理他，悻悻的走了回去，往那个石头那儿，他还不是一坐，哎，他是往那儿一趴，就是你感觉就是一地的企鹅，趴在那里软绵绵的。当然，因为根据阿亚头的南极旅游公约组织的规定，我们距离企鹅的距离必须保持5米，即便你有摄像机，或者是只有你有那个自拍杆，也要算上自拍杆的距离，距离它5米之外。 这是保证就是人和动物之间的一个安全的距离， 对， 也是一种尊重距离。 对，所以当小企鹅在你面前走过的时候，你只能停下来等它。很讨厌的是，我有一次在岸上走路的时候，前面有一只小企鹅，它一直挡着我的路，不走，然后我只能等着，我也没办法，不能绕过去，因为它那条路特别特别特别的窄。小企鹅过一会儿走一会儿叫两声，走一会儿叫两声，然后呢，好像走到什么一个拐弯的地方，还拉了一个便便，然后就走了。我在后边，我怎么过去？我在犹豫了半天，还看到了所谓的企鹅高速公路，就是真的叫做。企鹅走的多了便有了路这句话原本就是一个千年万年的冰山啊，雪山上面那个雪都积得非常非常的厚，你会看到上面有像四驱车一样的那样的一个槽，还不是一个，好几条槽，那都是企鹅自己走出来的， 他们的美丽的大脚走出来的， 对， 快乐的大脚，不是美丽的， 对，但是好像有些企鹅也不太遵守规则哈，经常走在两个这个槽中间的那个地方，可能觉得自己比较高傲吧，但是企鹅好像也不是很聪明，如果我们挡住了它的路，它就站在那儿冲我们叫，也不走也不绕开，反正就是叫。有一只企鹅好像叫了会儿，我们其实已经让开了，企鹅一看你们不让吗，我不去了，自己回去了，逗死我了。 就感觉这种场景就像是生活当中人和人之间发生的故事一样，不像是人和动物之间会发生的。 对，这些小企鹅在那儿憨态可掬的样子，休息的样子和他们的叫声都留下了，给我留下了非常非常深刻的印象。可能企鹅是大家在南极看到最后最不愿意看的一个动物了。 为什么？ 太多了。 啊， 哪儿都是 疲劳， 对，到哪儿都是企鹅。 那海洋动物呢？ 海洋动物 那 就真的让很多人都惊讶无比了，因为海豹、海狮这种的在海洋馆里我还能看见，但鲸鱼并不是你能随随便便在哪个海洋馆里看见的，这是不可能的。我们那天呢，在一次巡游的过程当中，到了一个比较风平浪静的一个港湾当中，这个地儿呢，应该叫做。没记错的话应该叫做尼科港，尼科港，对，在尼科港这儿巡游的时候就看见了大的鲸鱼带着小的鲸鱼，是什么鲸鱼种类呢？是南极小须鲸和座头鲸，就是这两种类型的鲸鱼，大概有，因为我陆陆续续的看到至少不少于 就是 八只吧， 水面那种， 对，不少于八只的 那种 大的 鲸 鱼 群， 对，他们会好几只一起。为什么尾巴会露出水面呢？ 因为他即将潜入深海， 呼吸一口， 对，去捕捉磷虾，去吃磷虾。在这儿呢，恰好是一个风平浪静、很舒适的港湾，他们在这里把小鲸鱼养得够强壮，然后再一路北上到赤道附近。 哦，我们来听听看，当时船员们，包括高耸在内，看到大鲸鱼的那一瞬间，什么样的反应？ 也必须暂时应该不算船，刚才那几只全都愣椅子了，都下去了。稍微等一会儿，稍微等一下。好的。 就当时只能有这样的表达了， 只能说哇，就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对啊， 惊讶到合不拢嘴。 按照理论来讲，我们距离鲸鱼的距离必须保持20米以上，在海洋巡游的时候。但是它一潜下去之后，你就不知道鲸鱼去哪里了。 对， 海面那么宽广，然后各种各样的地方都有可能出现鲸鱼。当时我们就刚才也在说，就是看见了好几头在我们的船远处出来之后，满足了，可以了。但是谁知道，就在我们即将就是放弃的那一刻，那个瞬间，休息的那个瞬间，鲸鱼从我们两只冲锋舟的中间一跃而起，距离我的距离可能不到5米，我感觉就大概5米左右的这个距离。你想，那么一个30米长的庞然大物在你面前突然出现，然后喷出那个水柱，那个后脊就一点一点一点一点在你面前掠过，最后呢再甩出它那个硕大的尾巴的那个瞬间，你怎么能不会发出这样的赞叹？ 我看了这段视频，因为它跟海豚跃起水面那种很矫健的身影不一样。 嗯， 鲸鱼真的是缓慢的， 比较缓慢， 就像是那个放慢的慢动作一样，一针一针一针一针，然后潜下去。 是，所以在你面前出现了这样一只庞然大物，当然这不属于违规哈，是因为它靠近的你，你并不知道它在哪儿啊。 它一厢情愿， 它一厢情愿的，真的， 对对对， 非常让我们看清楚它的脸。 是， 然后这个初恋的海鲸鱼应该是有座头鲸，座头鲸才会把尾巴露出水面。就是给大家留下了太深刻的印象，整个的行程当中几乎在每一个我们停靠的地方都看到了鲸鱼。最后在天堂湾这个地方，应该是南极所有你看到的网络上所有的照片和南极有关的照片，大部分的都是在天堂湾对来拍摄的。为什么？如果没有船的滑动，如果没有冰的漂浮，如果没有动物在上面的搅动，这片的水域是完全平静的。所以你要问我那个时候南极是什么声音的，天堂湾就是没有声音，一点声音都没有。然后在整个的这个天堂湾的行游过程当中，我们也看到硕大的鲸鱼从水面上跃起，跃起之后那个水面快速的就恢复了，就好像没有发生一样。然后那个冰面就因为它的这个跃起产生了一个变化，我们管它叫做鲸鱼的足迹。你可以看见鲸鱼这个时候在这个地方，那个时候在那个地方，它会停留在水面上一段时间，看着气泡从你身边呼就游过去了， 感觉一切都是幻觉， 不像是真的。反正我在梦里做梦都没有想到会是这个场景。 见过以后，以后的梦境里可能就会再次出现了。 就是现在好像天天晚上回去做梦都在梦见大鲸鱼。 好了，时间关系啊，今天这个分享只能暂时到这里了。但是虽然不到一个小时，虽然内容也只是冰山一角，可是就觉得很满足，我自己很满足。因为弥补了我很多没有经历过的故事。感谢高颂，感 谢 各位收听环球旅行家，稍后是住在876，我是袁一，明天见。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啊，之前搞的一场1块钱买五粮液股份好酒的活动，当时呢是说大家准备好1块钱，拨通电话后呢有机会啊1块钱秒杀一箱酒。本来呢是很高兴的一件事儿哈，没想到啊让不少朋友产生质疑了。手机尾号是9852的李先生啊就说了，市场价呢是3180的五粮液股份的一级精酿酒，1块钱能买一箱啊，一听这种事儿可遇而不可求啊，就打电话。结果呢半天是打不进去啊，我看你们这个活动肯定是骗人的。还有一位赵先生呢也说了，听到说五粮液股份的好酒是1块钱能买一箱啊，好不容易打通电话，你们跟我说名额没有了，是真的名额没有了还是根本就没这回事呢？那么面对大家提出这些质疑呢，现在我们就来联系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的富贵吉祥一级精酿酒的销售负责人胡总，请他来证实一下。